知道为了什么，忧愁它围绕着我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对我说。 只想今天给你看到，如能幸运地白头共。 今天这路途，如在陌路上又重遇到，可叫你为我自豪。

才会长久。 心里深处分不清这是雨